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31号星期六，农历2月15，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我们为您邀请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烤肉记，这家有着17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做出的烤肉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能赢得南苑北记的口碑？面对时下新的饮食喜好，烤肉记又如何创新发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烤肉记。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了，什刹海是很多朋友踏春赏景的好去处。驻足赏景之际，借问酒家何处有呢？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会不约而同地指向老字号美食烤肉记。这家170年历史的老字号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面对时下人们的新口味，它又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呢？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我们要跟您聊聊春回什刹海，吃在烤肉记。来邀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烤肉记的经理鲁建伟。鲁经理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聚德华天下属烤肉记饭庄经理鲁建伟。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一开始说了，烤肉记已经有170年的历史了哈。那么我们知道北京的很多的这个美食，尤其是一些小吃，好多人都说，哎，我们是从宫中传出来的。但是这烤肉记听起来是比较接地气儿的哈，这宫里头也会烤肉吗？还是说这烤肉记其实原本就是来自民间呢？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啊，烤肉是一个很接地气儿的一种烹饪方式。 是， 只要大家一说烤肉呢，就会想到很多种方式，比如说铁板烧或者是 BBQ， 但是这些呢都是舶来品。而烤肉记的烤肉方式比较独特，它叫炙烤。这种烤制方式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这个也就是在南北朝时期。然后在这个《秦民要术》里头有一个词叫南炙，据考证的话，就是当时的炙烤的这种描述。 嗯，什么叫南炙 啊？就是炙烤的一个方式。 哦。 然后说到这个烤肉记的话，就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姓纪的人开的这么一个餐厅。 哦，真是姓纪的人 开的。对，是姓纪的人。对、 哎。 然后这个人住在通州，从这个清道光28年，也就是公元1848年的时候， 嗯， 每年的5月初5到9月9重阳节期间，到这个什刹海来售卖炙子烤肉。 哦， 当时的这个什刹海啊，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码头， 对， 人流多，当时在什刹海的摊商很多，既是烤肉从原料到炙烤从不马虎，又服务周到，很受往来客人的赞赏。 嗯， 到了这个1927年的时候，经过几代人的积累，自己攒钱买了一个小楼， 啊， 立了正式的字号叫烤肉记。 就是以前呢，都只是在什刹海这边摆摊儿，等于 对， 只有一个烤肉的摊儿。 对， 然后来攒了钱之后呢，能买一处门面出来。 对，因为烤肉记到现在来说，从能追溯到从摊儿到现在的位置，一直是没有离开过什刹海。 一直在这儿。 对 对， 这也是很难得的哈。 对，这是在北京老字号中不多的。 您刚才说了烤肉记，你们的这个创始的老板姓纪，那京城几大烤肉还有烤肉丸，那看来他们就姓丸。 碗是吗？ 对，应该是那时候的餐饮很多的就是老字号都是以自己的姓氏为字号的。 嗯， 所以而且地理位置上也比较特殊。 嗯， 就是我们烤肉季是在北城， 哎， 烤肉碗呢最早的是在南城，所以被称为南碗北季。 反正是在南城北城都能吃的烤肉哈。 对， 大家就各有特色。 对，我们经营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以羊肉为主， 嗯， 而烤肉碗是以牛肉为主。 哦，有这样的特色。 对， 刚才说了，烤肉季起家就是在什刹海，170多年中就一直在什刹海，就没有搬离过，是吗？ 对， 而且就在这个位置吗？ 对，他摊儿的时候，我们考证的时候，可能是在京杭大运河的这个金水潭港，也就是荷花市场那边。 啊、哦， 然后后期的话，1927年开始， 嗯， 到现在这个位置都是现在在这个银锭桥畔。 地方没有变，但是实际上烤肉季整个这家企业本身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对，有的时候我就是在巡堂的时候，然后跟客人交谈的时候，嗯、也能发现很多的客人来到烤肉季就餐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在就是这个什刹海的这个回忆的这个美好片段。 嗯， 比如说冬天的什刹海是冰场。 嗯， 然后夏天的时候有游船。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父亲啊，或者是孩子带着来，然后去回忆，你爸爸原来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在这个位置上吃过东西。 嗯， 然后很多的老人呢，就会指着我，因为我们在这个楼梯这块儿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的老照片，包括门脸照片。 嗯， 就指着60、70年代的时候，就告诉我原来的烤肉机就是这样。 哎，那这个门脸的大小没变过吗？就是你们这个 啊，这个是有变化的。 嗯。 原来的烤肉季只有一个过道，然后上到二层。 嗯， 然后现在的烤肉季是三层。 重新翻盖了，还是说把旁边的一些餐饮企业也加入进来？ 也有一些并的方式，那是在90年代。 哦。 然后咱们现在烤肉季的这个店面的装修风格， 嗯， 是1995年的。 啊、嗯，1995年的。 对。 话说到现在也20多年了，喜欢烤肉季美食的人当中不乏这个名人大家。刚才您说了，殿堂里头有一些这个老照片可以回忆过去的这个，比如说这里的殿堂的情况，还有一些名人在这儿给您这儿也题了字，是吧？去过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印象，比如说有费孝通先生的题字，而且我听说像老舍呀、梅兰芳啊，都曾经是这里的座上宾，是吗？ 对。其实到烤肉季就餐中的名人挺多的，而且他们都是慕名而来的。我们店里头现在还挂着一张1947年的时候启功、 嗯、 请了一些朋友的照片。 嗯， 这里头呢就包括有一些像原来北师大的校长叫陈元， 嗯， 他被毛泽东称为这国宝级人物。 嗯， 还有包括像教育家柴德庚， 嗯， 他们都是那时候来到烤肉季的时候就餐留下的一个照片。 嗯， 而且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1996年的时候去的春节晚会，写了4个字货真价实。 嗯， 然后在春节后呢，来到烤肉季就餐的时候，顺手就给烤肉季写了一个货真价实。 哦， 等于现在市上有2幅货真价实，一幅在中央电视台，一幅就在烤肉季。 哦，他为写那4个字也练半天呢。 对， 所以你们这儿正合适哈、啊。 因为赵丽蓉老师可能不会写字儿。这4个字儿练了很长时间， 是当时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哈，很不容易。 在我们的这个餐厅里头，原来有一些老的服务人员， 嗯， 跟很多的名人，还有包括一些顾客，都是属于朋友式的交情。 嗯， 就拿我们原来有一位老的服务员叫崔玉成， 嗯， 他呢跟溥杰先生就非常有渊源。溥杰先生来烤肉季就餐的时候，从来是把钱包交给他。让他去安排他所有的餐食然后服务、 嗯、 而且每一次崔师傅在这上呢能把他安排非常妥当，而且在有一次用餐完了以后，崔师傅希望溥杰先生给烤肉季提幅字儿。 嗯， 溥杰先生顺手提了一首诗，小楼一角波光映，美爱临风花最蓝。 嗯， 然后现在还挂在烤肉季的2楼呢。 哦， 包括我们的牌匾也是溥杰先生在1988年题写的。 嗯， 现在的一些老的食客呀， 嗯， 烤肉季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情怀的。 是，一方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哈，另一方面呢，坐落在这个什刹海，也成了这个什刹海的一景了哈。 对， 因为你们就在这个银锭桥旁边哈，银锭关山，如果天好的话，能看到远处的西山哈。 对，就是说来到什刹海，一定要看3个绝嘛。第一个就是银锭关山， 嗯， 然后站在银锭桥上可以观到西山、 嗯、 第二个是夏天的时候观荷花， 嗯， 再有一点呢就是到烤肉季品烤肉。 通过这个鲁经理的介绍呢，我们也对于这烤肉季的历史现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哈。网友秋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烤肉季的 牛羊肉是哪儿的牛羊肉啊？烤肉季的这个就来说一说它的这个独到之处了哈。先说这食材，大家都知道这东西要好吃，食材特别重要是吧？这是最基础的。 对，烤肉季呢是以羊肉为主，这170年来的话，它的选肉的方式还有源头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嗯， 旧时的烤肉季呢，它是选择口外的羊，其实也就是现在的内蒙。 嗯， 那时候选的是3岁左右百斤的黑头白羊，现在咱们用的呢也是这个西蒙的这种羊肉。然后呢还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些像引进的一些杜伯羊品种， 嗯， 然后它瘦肉率比较高。我们烤肉季只用羊肉的2种部位， 哦， 一个是上脑，一个是后腿，因为上脑的部位是最嫩的， 嗯， 还有一个后腿的部位呢瘦肉率是最高的， 嗯， 这两个部位是我们现在烤肉用的最多的地方。 嗯，因为我啊之前也查咱们资料，好多人说去烤肉季就特别爱吃那大羊肉串 那个是后腿肉做的， 后腿肉做的哈。那么去烤肉季的这个肉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烤法或者是吃法呢？比如说刚才说羊肉串是受大家喜欢的哈，还有呢就像上脑这种就不是这种大块的烤，应该是片成片来烤了是吧？ 烤肉的烤制方式的话，就是说它用现在的我们在这个唐食之中吃的文食， 嗯， 大部分都是用机器切配的， 嗯， 武吃之中是纯手工技艺的。 哦，文吃武吃，那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文吃什么叫武吃吧。 其实文吃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烤肉季在石海边有一个2层的小楼，有一个3层的楼 啊， 2层呢是靠窗户边的， 嗯， 您可以坐在靠窗户边的位置，然后让厨师把这个肉烤好了端到窗户边，一边赏美景一边品美食， 比较斯文的吃法、 这个、比较斯文的吃法就叫文吃了、 哦、 而相对文吃的背景比较斯文的话、 嗯、 可以尝试一下武吃、 嗯、 我们武吃呢就是等于把烤肉季在最早100多年前的摊儿的那种方式给还原了。 100多年前怎么吃啊？ 100多年前的时候烤肉季是没有座位的，它是大家围在烤肉炙子边， 嗯， 一条腿站在这个长条凳上， 嗯， 两只手拿着2根6道木， 嗯， 在烤肉炙子边边烤肉边饮酒， 嗯， 这是自己烤肉自己来掌把火候。 那是串儿还是什么？还是 这个就是烤肉羊肉片。 羊肉片， 对 对， 就等于是大家围着这个烤的这个一个大炙子搁在上面烤，大家都搁在上面烤是吗？ 对，然后 不是一个人， 不是 一 个 人一片儿， 不是不是。然后这个就大家可以在这上面互相分享，而且这个气氛比较热。 这认识不认识都一块吃吗？ 对，因为什刹海这个地方原来游客比较多嘛、 啊、 然后往来的客人也比较多。 嗯， 这个其实烤肉季这个最早的时候经营者比较智慧。 嗯， 这种方法第一个可以节省成本。 嗯， 还有一个呢，这种独特的吃法又适合在什刹海周边这些旗人 啊、 生活的这种方式，因为旗人原来都是上马打仗， 嗯， 而且喜欢这种豪爽劲儿， 嗯， 所以最后的话吃的这种范儿，最后被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给了一个方法叫武吃。 武吃， 对，有点像京剧里 的 武生。 哎，一堆人围着一个大的这个铁篦子，然后 对切好的生肉片，然后在肉上炙子之前、 嗯、 然后再搁料汁儿。 Oh, 然后在这上头自己把握火候，然后自己来烤， 嗯， 所以每个人烤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烤肉季也就形成了有一个8种口味，老嫩焦糊甜咸辣，还有一个怀中抱月。 您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 老嫩焦糊的话就是根据客人在这个烤肉炙子上的烤的火候可以出来老嫩焦， 嗯， 这个糊的话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糊。 是啊，我一说现在这肉类糊了这有致癌物不能吃 啊。不会的，在炙烤上的话是不会有出现糊的这种方式，它糊的话叫焦糊，羊肉本身比较嫩，烤出来比较脆， 嗯， 现在的那个老北京的烤肉的也有一种方法叫泡糊，其实在炙子上就能实现 泡糊。这个我在烤肉碗倒是见过。 对， 是吧？ 其实这个烤肉的方式上都有一致的话、 嗯、 然后在这上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哦、 然后甜咸辣不用说了，是口味上的一个味觉变化。 嗯， 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也是我们第七代传承人发明的一个方式叫怀中抱月。 嗯， 什刹海这个地方呢在每到8月15的时候可以赏月。 嗯， 在游船上吃烤肉是一个别样的风貌。 哦，现在你们还能在游船上吃？ 对，然后在这上呢还能够就是盘子里头有一个鸡蛋和羊肉混在一起的月亮， 嗯， 还有天上的月亮，两个月亮合在一起， 嗯， 这种吃法呢更意境。 哦，更有意思哈。所以说现在就等于如果要是去烤肉季的话，文吃呢就是人家烤好了给您端上来，武吃呢就是您自个儿烤是吧？ 对， 说白了就是这意思哈。 对，单独有一个武吃自烤间，然后这武吃自烤间呢、 哦、 是在我们的这个临窗的位置、 嗯、 后边可以看见钟鼓楼的。 哦， 非常有北京的那种文化方式，可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可以通过网络也可以预定。 这个需要预定哈。 对， 刚才您说了这个烤肉是有这个羊肉串的，这种串的还有大部分都是片的是吗？ 其实我觉得在这上呢应该跟大家有一个解释，烤肉季的烤羊肉 啊， 其实是应该是炙烤的方式，而羊肉串呢只是烤肉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烤制的一个种类。 哦， 在这上的话它有一套整套的工艺的。 嗯， 为什么它会能够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上它有一个整套的工艺，比如说这个烤肉制作的这个物质器具， 嗯， 再有一个就是它从切配到传承人机制，这是都有的。 嗯， 而烤羊串它是一个种类。 嗯， 就是说咱们门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说，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能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对烤肉季的理解觉得就是它不是一个姓季的人开的， 嗯， 而是一个活动的聚餐的方式。好像在这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网络词语可以发现烤肉季啊或者什么的， 嗯， 但是它在这上呢这是一种理解方式，我觉得我们不偏颇，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作为什刹海的烤肉季来说它有它自己的历史文化。 那么说到这个烤肉季呢，在2008年的时候它这个也是被列入了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被列进来呢当然是经过了很长的这种考察哈，也有这样的历史价值。那么您跟我们说说它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这个烤肉季列入之后，这里头都包括哪些是属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里面的呢？ 烤肉季的这个烤羊肉烹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它应该是包括三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物质器具，还有一个烤肉的工艺制度， 嗯， 还有一个传承人机制。 哦， 其实这上呢物质器具不用说了，就是烤肉制子，就是咱们 老这得说呀， 对，这个老话说的这个制子 啊， 其实它这制子上边不是一个整体的铁板， 嗯， 而是一个四乘四方钢组成的一个铁条的方式。 嗯， 这个火呢在底下笼，咱们用的原来老话讲叫新火，上边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新旧的新。 哦， 这个新火的话原来包括就是这个烧制的火柴里头啊， 嗯， 是包括黄柏， 嗯， 松枝松塔。 嚯，要这么多东西， 对，这个就是烤肉季。对对对，现在来说的话咱们现在烤肉季用的都是果柴。 嗯， 这个果柴里头就是有水果的一些木材， 它有香气是吧？ 对， 散发。 然后在这个五次自烤之中，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把五次自烤给恢复，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物质器具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的。 嗯， 我们没有发生变化。 嗯， 然后包括在这个烤制里头需要的这个有一个器具叫六道木， 嗯， 这个东西就是厨师或者是客人在这个烤肉制子上去制这个肉的时候的一个工具，因为它不能用铁，也不能用普通的木头， 铁是导热太快， 然后其他木头耐热性也不够，而这种木头呢，它是酸枝的一种，比较适合在这种高温炙烤之下，然后在这里头翻制这个烤肉， 又不会被烧起来是吧？ 对，而且它这个对，而且它天然形成了六个痕。六六大顺嘛， 一二三四五六的六，道是一道， 一道两道的 道，一道两道的道， 对对对， 哦， 而且这个 这是一种这个树的名称，就叫六道木哈， 它天然形成的一个酸枝的一种， 哦， 对，这个是烤肉季从开始在摊儿的时候就用的这么一个方式了， 哦， 所以一直传承到现在， 嗯， 这个六道木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对，我们现在仅剩的可能也就那十几双了。 还真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分布在哪儿呢？辽宁、河北、山西、内蒙这些地区的，生长在海拔1000到2000米的山坡的这个灌丛、林下以及沟边这种啊，现在已经找不着，就这几双用完就没了。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在找一些，就是说能够找到这个物种，然后看看有没有跟这个比较合适的粗细的这种六道木。 对，这种木头它这个木面光滑细密，而且不容易折断哈， 对对， 所以特别好用。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烤肉的工艺制度。 哎， 其实这个工艺制度里的包括挺多的，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个选肉的方式， 嗯， 就是说烤肉季的烤肉羊肉里头只用两个部位， 嗯， 就是上脑和后腿，这是选肉的一个方式。 那选完这个肉你它一般是切成片，切成块，切成条，就是你们是切成什么形状呢？ 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说在五次自烤之中我们就有严格的这个切配的这个要求， 嗯， 烤肉师傅在这个上面他首先要经过几个步骤才能到了烤肉这个方式上 啊， 一个厨师进来以后的话他首先要学会两点， 嗯， 第一个就是包葱和香菜， 哦， 因为烤肉里头只有这两个配料， 葱 和 香菜， 对，葱和香菜从来都是这个烤肉师傅自己来包的，在 大葱吧， 对，山东的大葱，然后还有香菜，在这里头他要选这个配料， 嗯， 通过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能看出一个人的耐性，他是需要有一个耐寂寞的过程的， 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之前有做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招募的时候，有一些志愿者来，我们让他去尝试这个过程，他说这个过程太枯燥了， 包着包着就烦了。 对，包着包着就烦了，而且一天假如说要用50斤大葱的话，那50斤大葱50斤香菜的话，他就需要自己来去在那一点一点的把包出来。这个只是其中一过程，第二过程是龙火。 龙火， 对，您枝子这个里头用的果柴是需要自己来龙的，这样的话你才能掌握到这个枝子上的中心温度和各个地方的温度的感应的，因为科学计算的话我们有那个温度计，但是大部分的师傅如果在这上都会通过手或者是感官去感觉现在枝子中心温度，这样才能根据这个温度来烤出适合的肉。现在有很多的上了烤肉季来吃饭的客人会提出一些特殊的需求，那比如说我就想吃一泡糊，那您在后边怎么去把这个泡糊烤出来，他得知道枝子哪个温度比较合适。 泡糊是糊到什么程度啊？ 它是焦糊状态。 焦糊状 态，对，然后吃起来是脆口的。 哦，师傅入门刚学了包这个包葱包香菜和龙火，然后之后才能开始学 才是切肉。 切肉哈， 对，切肉的话烤肉季在这个五吃自烤之中必须要学，就是所有的烤肉师傅必须要学会切肉，其实他不从事五吃自烤他也要学会，这是一个基础，也 有什么讲究呢？ 在这上呢，第一个用的刀方式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切配的长宽厚度是有科学的要求的，比如长到13到15，宽3到5，厚度也就是3毫米或者到5毫米之间。 哦， 每一片肉都得这样，要求的感官要求让你贴在报纸上能看见报纸上的字儿。 这么薄呀？ 对。 那你为什么不用机器切呢？ 在这上的话，机器本身也是一种带动方式，它可以提高工序，但是手工切制是一种传统，不能说有了这个机器了，咱们就把这种传统给忘了。这也是烤肉师傅里头在这个经历这个烤肉技艺里头必须要经历的一个环节。 嗯，这得切多少肉才能练成这手？ 一般情况下的一个师傅要切的话都得要2到3年。 得2到3年。 对，才能真正练出来。 哦， 因为刀工是基础，而且我们现在烤肉技在这个堂食过程中加入了一些传统技艺的烤肉方式，把切配和烤制全都呈现给客人。 嗯， 客人可以自己来选，就是看到肉我就要一个后腿或者我要一上脑，然后拿过来，然后厨师当着他面把这肉要切，而且切的必须旁观后得够标准， 这个很见功夫。 对，然后再拿到一个明当的烤肉枝子那儿去，当着客人面烤出来，然后端到客人的桌上来吃。 嗯， 这个是我们也一个恢复的一个传统技艺的方式，因为原来的老师傅讲，所有的事儿都得避着，连是徒弟都得避着。 嗯， 别说把这个呈现给客人看了。 现在为什么不避着了？ 现在来说的话，从第一个是从食品安全角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更多的把这种传统技艺呈现给更多的食客来看到。 嗯，有传承也有创新。 对， 就等于传承把过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做烤肉的方式方法传承下来，但是创新是以前是怕这个徒弟看见了饿死了师傅，现在是没有这么一说了哈。 对，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食客看到烤肉季这种技艺的方式。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器具也很重要，做这种制子有什么专门的讲究吗？就比如说要用什么东西啊，做成多大的之类的。 早年间的时候，这个制子就是一个铁制的圆形那个烤档，然后中间有适当的这个间隔的空隙。 嗯， 最早的时候的制子里头是铁丝儿或者是铁条焊制而成的。 嗯， 现在的制子就是4×4的方钢铸成的。 哦， 对，然后直径是基本上都是在1米左右的一个圆形盘，然后底下可以放果柴。最早的时候，烤肉季的这个烤肉制子底下呢，它是一个杂物箱，这个里头可以放一些东西。因为每年的烤肉季的创始人要从通州把这个东西运过来，他要把它化整为零。 哦， 所以他开发了一个方式，就是把这个上面的篦子用这种铁条能够拆下来。 嗯， 这个制子上面这个铁条加起来将近500斤，它要运输起来很不方便。 哦， 所以他要把它给拆开了，化整为零的，到什刹海边上再给它支起来。 嗯， 所以当时的烤肉季的创始人确实很智慧， 还真是也很不容易哈。现在都是一块都完全弄好了，拿过来就行。 对对对对，现在是。 那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来适应这个新环境的发展呢？ 其实，在这里头，我们在这上包括网络上的 O2O 的这种促销方式， 嗯，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下做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您来到什刹海，您可能不进烤肉季，您可能到其他的一些店面去玩或者是去消费， 嗯， 但是其他店面可能会有我们的菜单， 嗯， 或者是您通过百度，您可以通过外卖或者我们自有的外卖系统，然后点完餐以后我们给您送过去， 嗯， 找一些优惠方式的话，我们通过现在的有一些预订的网站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优惠券、团购，还有一些单品的优惠券。您要家里送礼的话，我们也可以有礼盒。 包括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宝，其他的一些支付方式上，我们在店里都已经实现了。 嗯，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吃五吃自烤，并不是岁数大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去尝试这种老字号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样，他们也会看。 对于一家这个餐饮老字号来说，这个烤肉季既要传承经典的技艺和味道，还要创新，符合当下大家的喜好。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您这儿有什么新的这个计划？比如说，我们可以期待品尝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新的这种美味呢？ 因为今年烤肉季170周年嘛，我们在尝试着做一些文创方面的东西，因为烤肉季很有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开发一些像小人书或者是一些小玩具，这些适合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些文创产品。在这个菜上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按每个季节，比如现在是春天，我们就会推出一些春天的时令菜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挖掘一些失传的老的一些传统菜，像新的一些春天的一些菜品，像我们现在做的荠菜糊塌子，还有黑麻春月饼。 荠菜糊塌子， 对对，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吃这种时令菜品比较多。 嗯， 然后包括在开发老菜的时候，我们也在找一些失传的老菜，我们在挖掘。 嗯，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挖掘出来的，现在烤肉季原来的有一个老菜一直没有卖，但是现在又给它挖掘出来，叫杏干羊肉。 哦， 因为杏干羊肉这个用的这个原料比较特殊，它用的是羊的黄瓜条。 嗯， 找这个黄瓜条比较难，但是现在被我们挖掘出来，而这个菜品我们已经恢复了。 嗯。 然后包括有一些清真菜的一些宴会类的菜品，还有一些适合年轻人愿意吃的， 嗯， 像鸡米海参， 嗯， 这个可能跟葱烧海参还不太一样， 嗯， 它的味道还有它的出盘都不一样，所以把我们把这些菜品全都挖出来。 170年没挪地儿，也没丢掉传统味道和记忆的烤肉季，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怀旧情节，而对形式和口味的不断创新，也让老字号在年轻人中间保持着口碑和吸引力。天暖和了，您也不妨可以去什刹海边来尝一尝烤肉季的地道滋味，赏一赏什刹海的春日美景。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烤肉季的卢建伟卢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老字号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以及你们在创新路上所做的这么多的工作。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这家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背后故事，坚持传统技艺的同时不忘与时俱进，让烤肉季的品牌更加的历久弥新。有空和朋友家人一起去大快朵颐吧。好了，稍事休息，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4月5日周四上午9点，技侨联合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高考志愿名师赵京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赵京老师的讲座以思想严谨享誉全国，多年报考经验，案例丰富，讲解报考难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京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本场讲座不容错过，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4月7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推出2018年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系列讲座，第一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招办主任现身说高招，与家长线上交流，发布第一手招生政策官方信息，看招办直播，做睿智家长，进理想大学。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超越了去年佳士得春拍以 1.5286 亿港元成交的赵无极的290964，目前位居赵无极作品拍卖记录的第二名，这也是2018年度亚洲拍卖市场首件过亿的拍品。大地无形在1957年与法兰西画廊展出后，旋即为私人藏家所收藏，经历50年后曝光于市场。清明马上就要到了，清明节不仅仅是扫墓祭祖的节日，更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节日。今年清明节期间，本市组织开展了铭记2018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纪念设施，开展宣誓、敬献花篮、红色咏颂、网上祭英烈等活动，弘扬英烈精神，宣传英烈事迹。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临近，组委会昨天透露，《红海行动》《十八洞村》等15部中外影片入围了本届天坛奖。本届天坛奖面向全球征集了2017年1月1号以后出品的优秀影片，共有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报名参评，比上届增加了235部。13部入围天坛奖的境外影片包括捷克影片《赤足》、印度影片《黑暗之风》、法国影片《狗》、英国影片《旅程尽头》、伊朗影片《灼热之下》等。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由导演王家卫担任，其他六位评委中还有演员段奕宏、舒淇等。天坛奖十大奖项将于4月22号闭幕式上揭晓。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最近很多科学报刊都关注到了小行星贝努，这颗编号101955的小行星预定在2135年接近地球。贝努存在着极小的几率与地球相撞，大约为2700分之一，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如何阻拦小行星的讨论。不少观点认为发射核弹是不错的选择，而最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称，其实派飞行器给小行星的表面一半喷上漆，就可以借助热辐射吸收差异来改变轨道。不过他也再次强调，大家可以放心地认为这颗小行星根本不会撞到地球。面对此起彼伏的校园枪击案，美国民众也是奇招不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古吉尔郡蓝山学区宣布将会在每个班级内配备一筐鹅卵石，一旦有枪手出现，学生们可以用石头进行反击。负责人表示，学区会将石头放置在安全设施中，所以想打开它并不容易。同时学区还要求各学校组织师生进行一整套的危机应对措施。蓝山学区下辖六所学校，204名教师，2648名学生。有一些学生表示，有东西总比没有东西好，石头总比书或钢笔管用。也有人觉得这听起来像是漫画内容，太搞笑了，还是让老师装备枪更加靠谱。说到火箭和肠胃，你能想到什么联系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中央大学的团队近日开发出了安全且高效的生产火箭固体燃料的机制。该团队将橡胶控制的人造肌肉制成直径约10厘米、高13厘米的圆柱状，开发出用空气进行收缩的装置，将多个这样的装置连接后重现了肠道动作。使用它生产的燃料进行了小型火箭引擎燃烧实验，已取得成功，将会力争早日投入实际运用。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作为北京2008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主承载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园十八景，助力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办。奥园十八景征集作品需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园内，同时包含景观名称示意及景观照片。本次活动最终选出18件名称作品及18件图片作品，共36件为获奖作品，发放奖金1000元和证书。想参加的市民们可以将作品发送到征集活动的官方邮箱奥园全拼18@162.com。征集截止时间是2018年的6月15号。 今年北京市将完成1141条被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和深化文明创建工作，其中核心区完成615条，中心城区及通州区完成526条。本市还将深化门前三包责任制，各街乡镇建立台账，明确沿街单位和个人门前三包管理范围和要求，做到门前三包责任书签订率100%。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定于四月到十月开展适龄儿童窝沟封闭和氟化泡沫防龋齿服务。如果七到九岁的孩子口腔中有完全萌出窝沟较深和具有患龋齿倾向的横磨牙，经口腔科医生检查符合适应症的，可免费接受窝沟封闭服务。三到六岁儿童可免费接受氟化泡沫服务。今年北京市有窝沟封闭定点医疗项目194家，氟化泡沫项目定点医疗机构139家。您可以拨打北京市卫生计生热线010-12320或登录北京12320网站等查询详细信息。喜欢足球的朋友千万别忘了，今天晚上北京工体将迎来中超2018赛季的首场比赛，北京国安对阵北京人和。对于这场备受京城球迷关注的德比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年国安主场赛事球票采用了电子票和部分纸质散票相结合的方式，但无论是电子票还是纸质票都需要配合身份证方可入场，如果没有携带身份证，需要提供身份证的照片或驾驶执照等有效证件。考虑到核实身份信息需要点时间，球迷最好比以往提前一些进入球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好消息，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降低门槛给您体验了。 是的，鲜芋仙野生淡干海参在我们北京地区的销售真的是太火爆了。 是， 有朋友就说了，这海参啊，我们当然知道野生的好，自己泡的更安全，但是你们一买就是一组，我能不能够先体验一下呢？ 嗯， 哎，这一回好消息来了，我们开春首发直接给您一盒的裸价体验机会。 没错， 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现在直接立降1300块钱、只要699。 对，一盒40头200克，699元，这划算到每头海参只要10几块钱。